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从香港直播的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圆圆。 今天说两个案子，第一个案子呢也是非常的奇葩，大家可能已经听说过哈，最近的新闻媒体也是有很多的报道，就是这个聂斌案。聂斌呢，他在8年前的时候呢，是以这个投毒罪被警方带走。2006年，当时发生在2006年，是在福州的平潭县的一个村子里面，就发生了中毒事件。然后呢，就发现由这个经营杂货店的这个丁某和他的几个孩子，三个孩子，在吃过晚饭之后呢，四个人就发现了有这个明显的中毒症状。后来呢，这个姓丁的长子和女儿经过抢救无效之后就死亡了。公安机关就侦查说，这个租户有一个姓陈的房屋的，和这个丁某某他是作为邻居，就是这个叫念斌的邻居有重大的作案嫌疑。2006年的时候呢，就被警方带走了。后来呢，根据非常长时间的一个侦查，到了8年时间，中间呢又是被判过刑，判过死刑，甚至是后来呢发现他证据不足，最后呢给他无罪释放了。所以呢，念斌本人也非常的感慨，那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被媒体很多的报道。但是最近呢，这个事儿又有了一个今天的大逆转。念斌他这些年身体不太好，他本来是打算来香港看病来着，结果出境的时候呢就被警方扣下了，说你还有嫌疑呢，就说你身上也算是个戴罪之身，你不能出境， 不能洗清， 他说 办理护照， 对，就他不能出去。他说我都已经 能办理护照吧， 不可以， 反正最后就是砍下来不让他出去。他说我这个都已经是洗清罪名了，我是无罪，但是为什么又把他重新给他弄回去，当时还是没有逮捕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后来很多的记者就去采访，就问到当地的警方，是在福建啊，警方就说因为现在发现了新的证据，但是是什么证据呢，我不告诉你，是吧。这确实也是，你说在侦查的过程当中，警方他是有权利来保密的，但是公众就非常多的质疑说，你8年你都没有发现新证据，而且中间屡次是被福建省高院给他打回去，意思就是你证据不足，他屡次呢你都没有办法去推翻这个结论，你为什么突然之间已经被终审了说无罪，你又开始发现新证据，大家觉得这个太不可思议了，是吧。你像对比我们从前经历过的几个案子，像佘祥林案，像这个赵作海案，是吧，你都是一开始是说你杀妻或者杀人，但是过了 N 年之后，你说杀的那个人突然之间他活着回来了，所以你这势必是吧，这肯定是以前是判错了，那你杀的人人家都没死，但是现在这个你好像又没有说找到一个真凶，也没有说你害的这些两个孩子给他活回来了，是吧，就没有发现新的证据，过程让人觉得没有进展，就是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这个是这个质疑的地方。这是一个案子，还有一个案子，圆圆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为什么就把这个球踢到我这里，因为我觉得这个三 D 已经快变成拍案惊奇了， 没很久没说案子了，其实咱们 这个讲的是我无意中看到了，在微博上看到的，就是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了，就是某人在这个上海的时候酒驾被上海的公安， 又是一个福建人 被逮住了，逮住了以后呢，这个本来应该我们现在酒驾是很严格的，要拘留啊，要什么的。结果这人说，哎，我是人大代表，然后就拿出一个规定，就是说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大代表会主席团许可，在大会闭会期间呢，这个不能遭受逮捕或刑事审判。然后这个上海警方就非常公事公办，就发了一个公函，就请这个他所在是还是福建一个 县级的 叫做这个周宁县的一个人大常委会发函说，哎，我们想那个拘留他行不行啊，哎，这个人大代表会还投票了投票说不行，我们投票结果以后你们不能拘留他， 很遵守程序，其实 是，然后最后警察很尴尬说，哎，这民主投票的结果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最后投票结果是票数好像还挺大票数的， 对， 反对说你不能逮捕他。 对， 但是这个犯罪人他自己都说没有什么争议的，我确实是酒驾是吧，他自己都愿意说被抓讨好。结果他的同事们他的小伙伴们说你别抓他，这个我们不同意抓他。所以大家觉得好奇怪呀，人家自己都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是吧，但是就意思是说好像我都可以把我自己本来说这个人大代表有一个特权嘛是吧，他自己似乎都要放弃了，但是哎别人不允许，人大常委会 神圣不可侵犯， 人大代表神圣不可侵犯。那老百姓看上去不是也很不爽吗是吧，你也酒驾我也酒驾。 这两个案子合起来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就是以前那个杨乃武跟小白菜的故事。为什么就是把这两个故事全部融合在了一起。一个不是也是投毒案吗，以前杨乃武就被冤枉说这个投毒在小白菜的老公的那边， 对， 然后后来查出来不是，但是他同时呢他是一个举人，他有一个身份的，所以呢就是衙门里面不能对他严刑逼供的，所以当时的那个当时的知县就要对他严刑逼供，要废除他这个举人的身份。那其实跟刚才的那个事例有一点点联系哈，就是 叶婷暴露年龄铁了你。 哎，我们一个一个来拆解，你就先说前面这个念斌的那个案子哈。我们找到了他的一段时间的这个代理律师， 曾经替他代理 司伟江律师，对，他后来无罪释放，网上微博上也很多的声音，就说这个律师他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司伟江律师，我们来听听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在今天大逆转之后。 这个其实就是公安有点，他们对念斌无罪有点不服气，然后不尊重法院的判决，其实最后后果他也不可能重新把念斌抓起来，因为没什么证据，他只是嘴巴硬啊。 但是他现在对媒体说他是有一个新的证据，只是时间问题， 不可能有 新证据。 要如果有真的新证据，他应该重新把念斌抓起来。对吧？你如果有新证据能证明他是犯罪，你怎么能把他放在外面呢？所以这个新证据也只是他也不拿出来，只是一个托词而已。 那接下来您怎么预见这个事态的发展呢？ 这个公安最后肯定要不了了之的，因为他不可能，这种案子不可能还有什么新证据的。你没有新证据，你这个不可能长期把一个人挂着吧。但这也是我们国家这种警察的权利，就是可以滥用，你又拿他没办法的一种法律架构，就他直接藐视法院的判决。然后又没有什么新的证据，嘴巴里是新证据，但是可以把你关很长，挂在那地方。 就最后如果是不了了之，对于警方有什么样的害处吗？他们会付出什么代价吗？ 他们在念斌案制造了刑讯逼供，提供了伪证，最后都没有人查他们。这个就对公权力的制约是我们国家法律上是很少的，因为他本身是要自己查自己的。 你说他们一种报复嘴巴硬和他们中间涉嫌刑讯逼供，这些您是有十足的证据的吗？ 刑讯逼供现在就是这个要他们来拿出这个录像来，因为念斌说他们刑讯逼供，他们没法证明他们没有刑讯逼供，这个其实要公安自查的，但是前两天我看报道公安也没有自查，那提供伪证我们是有证据的。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事了结不就了结了吗？怎么又要重新弄一轮？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他们认为丢了面子啊，他们公安办了一个错案呀，所以他们要认为自己没错啊，所以认为你还是嫌疑人啊，就这么个逻辑啊，就是胡闹。一个地方公安他就咽不下这口气，办了错案，他还是想再挽回点面子，结果搞下来他们又受不了场。 就是他们可能承受的是政治方面的这些压力，是吧？不是什么 舆论方面的压力，政治方面压力有，他们早就被查了。查他们又不是查不出事情。总体来说公安还是护短的，你看抓那么多冤案，频繁那么多冤案，没见几个警察被查的，包括杭州的那个二张数字案也没有警察被查的。 那您接下来会有一个什么策略吗？就是对于这个案子代理的话， 这个我觉得我们会建议念斌向检察院或者上级公安局让他们去查呀，到底是什么新证据，你不给公众看了，你内部总归可以看吧，对不对？横向制约看一看是不是新证据，是不是在闹，就是在胡闹， 念斌 只能横向制约了。 聂斌他自己现在的情绪和状态怎么样呢？他自己什么想法？ 我没有直接跟他联系过，就是听他姐姐说，反正我也觉得很愤怒嘛，这个人之常情，因为他本来已经有些抑郁啊什么的，本来是到香港准备去看病， 哦， 但是就看不成嘛。 听得出来，司律师还是难以平息他心中的愤怒，觉得他们就是在无理取闹，似乎看上去。但是这个公安局他们又不是这么一个态度啊，他们对着媒体好像言之凿凿，就说我们是发现了新的证据，是吧？这个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奇怪。这到底 他们说我们不会针对个人，对 不是 不对、啊？ 没错没错，他们讲的 你听上去冠冕堂皇， 没错。就看上去你是挑不出什么毛病的哈，但是这所谓的新证据，案情已经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就过去八年，他关了八年之后被放出来，放出来之后又说发现了新的东西，那怎么理解这个新的证据？如果说按照这个审理案子的或者案情发展它一种规律的话哈，它有可能是往哪个方向去找到了这个新的证据？接下来我们还要听一位法学专家，他是浙江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我们之前也请教过很多回的阮方民律师，他曾经是这个张高平叔侄的案子的这个代理律师，我们听听根据他的经验，他是怎么样判断警方所说的新证据。 新的证据到底是什么证据？我个人来看，新证据无非是两方面啊、一个是就是足以立案的证据，这个足以立案呢，主要就是说有一些新的证据线索再次指向了念兵，就是把他当作犯罪嫌疑人，那么这个呢，证据的，就是证明力要弱一些，另外呢，就是定案的证据，我认为肯定不是定案的证据，因为经过八年时间了，如果是足以定案的证据，那么就不可能走到法院，对这个念兵宣告无罪，所以呢。如果有可能是一个再次指向念兵的这么一个立案的证据，就是这么个线索吧，又把它当作犯罪嫌疑人了，这个是按照公安的解释啊、当然公安说了目前暂时不便透露这个说法，从法律上说也不能认为它是不合理的啊，是合法的，因为在侦查阶段，警方所收集到的任何证据都是要保密的。 根据阮律师的这个说法，就是说现在警方他是保密，他如果说我确实有，可是我不说，你在法律上你也是挑不出毛病的，他可以这么做，而且确实也应该这么做。 其实就是有一点说，有新的证据，然后你虽然没有到逮捕你的地步，但是不是你是限制出境的， 是嫌疑人 嘛，把你寄留在这里的， 就是说现在警方他想要做的一套的方法。就是说我把这个案子来重新给他审一遍，从头开始，是吧，一步一步来。好，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尽管说念斌的家人包括他的姐姐一直是在跟媒体打交道方面，可以说他是冲在最前方的，他就说这个案子已经是毁了我们家三代人，是吧，你说这么多年时间这些阴影一直都挥之不去，本来觉得我申请国家赔偿可能已经在这个计划当中了，突然之间来这么一下，似乎大家都没有办法去好好的接受他和这个消化他。 也有人觉得就是他跟他姐姐非常执着的要求彻查当年这个查案的一些公安人员，包括像国家赔偿啊，还他清白啊，或者 甚至有没有刑讯逼供啊， 对啊，纳税人的这个钱他们是不是私自滥用了等等等等，这些呢他们可能紧追不舍，也是惹怒了这个公安部门的现在一个反击吧。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个阮律师他作为法学家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这个忧虑，尽管说我们从字面上看似乎警方做的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上，我们现在能够从媒体上看到的蛛丝马迹当中，是不是一定是做到完美无缺的呢？我们等一会儿再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You radio news and 好的，欢迎回到三地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圆圆。 话说真的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就定下这个依法治国总的基调之后呢，大家对于这些案子好像更加敏感了，是吧？就是我们就会很关心这些其中的细节。你说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我们就很看你是不是真的是完全是依照程序，而且是按照法律的原意，是真正尊重法律，甚至是信仰法律。你完全是依照法律的这个本色来进行判断的，不是说尽管很多的争议，党大还是法大，你可能真正冲突的时候，你还是得听党的。在中国现在的这个情况之下，但是对于官民而言，就是普通人来说，我们还是崇尚着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吧？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法律本身的一些漏洞和不合理，需要改革的地方也慢慢暴露出来了。 没错没错， 它不是一个现成的既定的完美无缺的法律，然后就是我们是以前只是执行的不好而已。现在发现呢，就是包括我们后面要讲到的这个人大代表这个案子，这个法律本身是不是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也需要大家讨论。 好，我们先说回这个念宾的案子，那就法学界来说，他们也很关心这么多年来的进展。那现在出现这么一个逆转的局面之下，法学界的忧虑在哪里？他们看问题可能比咱们看得更专业，看得更细致哈。他们就能够看到现在执行方面已经是有问题了。我们再来听阮教授、阮律师的分析。 其实我的这个忧虑和大众的忧虑和其他那个法学专家的忧虑是一样的啊，就是你公安机关经过了八年时间啊，你都没有收集到这个足以定他罪的证据，那么你现在才给他宣告无罪，你又把他作为一个犯罪嫌疑人立案了，就是限制他离境等等，而且你不告诉他，那这个程序上是有问题的。因为你对一个犯罪嫌疑人立案了，对犯罪嫌疑人立案啊，他目前的有些做法是值得质疑的。就是根据我们法律的规定啊，就是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一个就是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立案啊，那么你要告知他，另外呢你要对他，就是侦查机关要对这个犯罪嫌疑人要采取法律所规定的强制措施，其中有五种啊，两种是关押的，就是刑事拘留和逮捕，那么现在没有。那么另外呢还有两种呢是限制自由的啊，一种是取保候审啊，还有一种呢是监视居住。那么另外一种是最轻的，就是传唤。传唤你就是找他去谈一次话啊，然后呢就把他放了。那么你现在对这个人进行立案了，其实你公安应当做一些问题，就是这个社会大众的质疑就出来了。第一，你没有传唤他啊，那么没传唤也就算了，可能传唤你问他还是那个老的一个说法，对不对？你也不可能告诉他我又有新的东西指向你了，那么你至少你按照新的那个，你发现新的证据了，又指向这个念宾了，那么你为了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不能让他到处乱跑呀啊，那么你必须采取两种措施之一，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就是让他如果要离开他的居住地，必须向公安机关报告。那么你现在没有对这个念宾采取这两种强制措施之一，他在国内是可以自由跑的，只不过这一次他想到香港去，想出境了被卡住了，这个时候才知道。所以从这一点上说，公安机关的对他重新进行立案，在程序上应当说是有问题的。因此社会大众的质疑就觉得你可能是嫌报复，但是对我们法律专家来说，你公安机关的再次立案，在程序上，在实际的操作上，是有质疑的地方。 怎么样，阮律师说的还是有启发 的 吧？ 不过他第一句话说，我的担忧 跟公众一样， 跟公众一样的。 我们可能没想到那么细， 但是最后结论上还是体现他专家的一个观察点， 在他的流程上其实是有问题的，而这种流程并不是一定公众他们会就一开始就想到的。他提出来了以后，我们才会想，对哦，他为什么没有通知当事人，都没有通知他就把他列为嫌疑犯了？ 对啊， 说明一个人莫名其妙变成嫌疑犯。 对，所以你说这个程序上，你要是细抠的话，哈。他还是都是可以抠出来。 要这样的话，要是那个说的逗一点，就是我得抽时间去我们家派出所问一问，哎，请问我是嫌疑犯吗？ 哎，但你看对比之前司律师的，他就因为可能是在涉事其中，所以呢就显得比较激动 情绪， 而且甚至你会发现他对于现在整个的法律现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他是对他就是有一种失望的情绪，他甚至抱着公权力还是袒护公权力，你不会觉得，你就像他举到的那个张高平叔侄案，他当时舆论很大的一个压力就是说，你当时聂海芬你是把他办成了一个死案，就是杭州所谓的那个女神探嘛，但是谁都想不到是吧，那你几年之后应该是八年之后，他就发现他的这个 DNA 里面，就是你那死者的 DNA 被他们说是被他们奸杀的那个女大学生的 DNA 里面，就发现另外一个嫌疑人的这个 DNA， 就一比对的话就刚好吻合了。为什么能发现呢？就是因为那个嫌疑人他又犯了一个案子，就从那个案子里面呢就开始顺藤摸瓜，哎，就发现不对。可是呢你再想去追究的时候，那个真的真凶他已经被执行死刑了，才发现哦，原来是判错了。就这种非常非常小几率的，你可以说是踩着是撞上大运了，就刚好出现了新的证据，你才能破案。如果你说一步一步按程序来的话，他还真的是不见得。你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结果，他真的就是所谓的真相。 我觉得程序这个东西不是说保证你100%不会出冤案冤假错案，但它是在一个范围内最大程度的保护了，对，保障了你这个权利，然后保障了这个每一步的这个程序都尽量的公正正义。 而且这个司法的那个理念面，中国以前一直有一种这个叫什么疑案从有，是不是？ 从无，从无， 对，应该是疑案从无，但是公众有的时候会有一个疑案从有，就是你是怀疑的对象就觉得啊，你这是嫌疑犯，你就是有问题的， 有罪， 对，有这样的一个理念， 对，没错。 但是现在应该是疑案从无，从疑案从有到疑案从轻到疑案从无，这是一个进步的一个过程，但是理念没有转变过来的话，就很多好像公众的这个言论也会推定说，哦，念冰这次又被列为嫌疑人了，他果然是有问题。大家都会觉得你果然是有问题，你不是无罪释放的。 所以很多时候哈，我们都很难去撇除情绪对这种最后的审判的影响。你就包括我就刚才说到这个聂神探，你说你如果真的是可以挑出他在程序方面的这个错误的话，你说要惩罚他或者怎么着，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如果说我程序上我也做到100%，你挑不出我任何毛病的话，如果公众一面倒的因为结果跟你之前想象的不一样，所以你就必须怎么怎么着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不理性的。你确实是会发生这种你完全想不到的这种巧合。我记得当时咱们讨论中国要不要废除死刑那集的时候，举到过一个台湾的例子，后来这个马英九还出来道歉，就是说也是发生了一个你完全想不到的一个巧合，是一个年轻人，他呢去自卫，自卫完了之后呢，他就有那个精液在那个面纸上，刚好呢就有一个女孩就是被另外一个人给奸杀了，然后呢他是那个血还是那个怎么着，就刚好他就溅到他那个纸巾上，你知道吗？结果他现场什么证据都没有，他就凭你那张纸巾，那一定是你是吧，你刚好就这么吻合。但是后来我就忘了是又一个什么样的新证据，就发现你说这种你是完全想不到有这种巧合，它就发生了。你说当时审判的时候他好像程序也是跟足了，但最后发生这么一个结果，如果说又不是突然之间跑出来一个新的证据，你也没有办法去给他搬回来，最后那个年轻人他就执行死刑就死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说那干脆死刑就不要弄得那么快吧，就万一会发生冤案。 死刑的话他是有时候是隔十几年才执行死刑的，对，他就是有一个服刑期，然后有一个各种证据的 一个不断的跟进的这个事情。但我觉得，但我们说的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个例中的个例了。 嗯， 但你不能把这个个例扩大，会就惊慌变成好像程序信不过啦。 嗯， 就是这个死刑是不是有这个存在的必要啊？甚至我觉得这都是把一个个例扩大化了以后的一个，因为一旦你把程序推翻或者把程序弄得非常松动的话，我们老百姓平时安居乐业的时候你想象不到，某一天这个案子临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自己就孤立无援，不受保护。 嗯， 如果这个程序不好好执行。 还有关于像这个刚才这个第一位律师他也不是说到关于现在的这个公权力没有东西去约束嘛。 嗯， 其实这个案子相信大家闹那么大，包括后来的那个公安部门在应对这个彭博社的一个他们的一个质疑的时候，他说这个现在这个案件闹那么大，我们也不想他就是不好，我们也希望他往公正的方向去，就如果有新的证据。他说的这个话是非常上得了台面而且冠冕堂皇的。 没错， 但是 他也知道舆论的质疑在哪儿。 对啊，但是但是他们以前办事的那些人员是怎么样来处理的，这个结果还是没有出来啊。 哎， 为什么就是不了了之呢？ 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的，就是你看现在媒体越来越发达，就是这么多双眼睛看着你，现在这些所谓的公权力他们应对媒体的能力 技术 也在上升。就你如果从过去的那一套是吧，你怎么样跟媒体打交道，怎么样跟公众沟通，就是公关层面上来说可能慢慢的就是他们会越来越精。 是的， 你如果从表面上看你就是抓不到他们的 这个 漏洞。你看这个 平潭公安局哦，应该是一个小地方的公安局，他们的新闻发言人在应对这个彭博社的记者，其实他有些问题， 应该是澎湃新闻 啊，澎湃 新闻， 说错了，对，澎湃新闻的那个问题的时候，他应对的是非常有条理的，滴水不漏。我这个倒挺出乎意料的哈。 你看这个我党其实还在与时俱进。 但我觉得之前这个阮律师说的很对，就是我们现在都忽略一个地方，就是说最终你一个已经被法院宣判无罪的这个案子，如果你要去重审的话，其实应该是检察院他是审议了过这个派出所新交的这个证据以后，同意这个案子开案重新再重审，你才会进入一个他比如说他是重新变成犯罪嫌疑人的程序。 嗯， 那现在只是公安局单方面说我们有新证据是其实是不足以的。 嗯， 那还要需要一个就是这个检察院方面你要提出一个回应，就是说你是不是认可这是新证据，你是不是真的把这个案件重开。 没错。 嗯， 你看现在司律师他就说那就让检察院他再去甄别吧，是吧。 嗯， 但是前提在于如果他觉得他们是蛇鼠一窝的话，那确实挺让人失望的。但最好哈，现在我们没有证据说检察院他一定就是那种和稀泥的这么一个态度，我们还是抱着他们会公正执法秉公处理的这么一个精神去做。那当然也是希望，你说现在我们也很矛盾，你又希望他是一切是遵照程序的，但同时你觉得那遵照程序莫非真的是有新证据，那念斌是吧，那你前面的前面那些公众的情绪你又似乎是白同情了他，最后发现他还 是 一个凶手，那怎么办？ 拖着，如果按照程序的话，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没有时间表的，你不能说我第一个案子上去然后检察院说好我审吧，今年审明年审后年审。 哦，那他之前的这个反反复复去高院然后退回来，这有一点拖的感觉啊。 嗯， 因为他之前去高院了以后，一审的时候把这个案子放到高院，高院是退回来的。 嗯， 退回来请你补充资料，他第二次递交了完全一样的东西。 嗯， 不是还是到高院，高院通过了呀。那这个中间的这个时间就是被拖掉了，他也是按照程序啊，没问题啊。 哎，所以呢这到最后是不是还是程序方面的问题？如果你前前后后你提供一样的东西没有任何进展，那你是不是也是浪费了公家的资源，浪费了公众的时间呢？我不知道这个，我表达了 我觉得需要一个监督， 我的怀疑是吧？这是不是界限和标准方面 需要有漏洞？ 对，你不能一直在钻空子，就好像玩你似的，在这么 拉布 没有对无限期的这么个耗下去，这似乎也不是一个很健康的这么一个办案的方法。好，那这个案子我们要不先说到这儿，那紧接着可能还是看接下来他是怎么样一个审理的这个结果，走程序是不是每一步都是合情都是合法的合理的？那等一会儿再来好好的关心一下那位福建的人大代表是吧，这中间又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还是请阮律师来给我们指点一下。好，三句话新闻我们稍后继续。 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圆圆。 好，在我们开始聊第二个案子之前哈，再插播一则小广告，其实也不是小广告了，是节目预告。那在明天呢，我们将会进行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最后一期选前前哨的节目。那到了开票日，也就是11月29号当天呢 ，U-Radio 会进行一次特别的直播，我们会从下午的5点钟开始，一直直播到晚上的11点钟。如果是正常的话啊，11点钟应该这个投票的结果 没有枪击，没有什么各种奇怪的事情发生的情况。 没错，就没有任何突发的情况之下，我们预计会在11点左右应该。五都啊， 票数都出来， 没错，九合一选举所有的结果都会出来。那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见证这个台湾民主政治史上最大规模选举结果的出炉，这会直接影响到2016台湾领导人大选的这个走势。那 U-Radio 这次也是特别派出史上最强大阵容，咱们新闻组人数本来也很少，很精干是吧？几个人就每天做这么多新闻节目，派出3位啊，一位主编啊，一位我们的这个凯西编辑。佩芬也是常上我们三 D 的嘉宾，还有春雨是我们三 D 的主持人，三位呢是直接去到台湾前线，基本上他们在环岛游了是吧。你看台北台中台南哪儿都去遍了，而且呢马英九 而且马英九 还握住了凯西同学的手，哎呀，希望凯西能给马英九这个带来一些好运啊。他真的是已经够衰了，我说你别把他的岁运给带到我们这儿来了。好，那总之就是为大家要重磅推荐明天的节目，以及11月29号，也就是星期六的，我们从下午到晚上的 直播的 全程直播台湾九合一选举观战。好，那说到现在这个人大代表的这个事儿，这非常奇葩，非常奇葩。你说之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案子，也可以说它是有里程碑意义的，是吧？你就发现他真的是违法了。可是呢，因为他人大代表的身份，他还真是民主投票结果了，你拿他没办法了。你现在只有去想办法去补救。现在这个松江市公安局他们也很头疼，就连他们自己的这个人大常委会也很尴尬，是吧？他们自己都知道怎么是这样一个结果，按理说是错。可是呢，你似乎程序上我都是遵照了，好像看上去大家都没有弄错，但是怎么办呢？你说大众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这样一个事实。其实 他本人也无法接受。 对，哇，我的明明是犯法了，过程非常简单，他就是在上海，在这个松江公安局要逮捕他，因为呢，他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还很早了，是吧？8月份的时候，当时这个松江 也是走了好几个月， 松江公安局就发现呢，他们那儿有一个什么四进镇横塘桥村有一个纠纷的案件，就发现呢，当事人叫张玉明，他开车逃离，导致了单车交通事故的发生，还好没有酿成更大的人命的伤亡。后来呢，就抓到这个张玉明，说你来测一下这个酒精，结果发现是吧，已经是醉酒的状态，又去到复旦呀，又给他怎么样一个鉴定。那根据侦查，他已经是犯了刑事诉讼法的第107条。但是呢，这个时候发现他是个人大代表，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呢，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大会闭会期间没有经过他们常委会的许可呢，你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公安机关应当立即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报告。于是根据这个规定就把他给 放了、 放了之后呢就开始投票，投票过程也挺曲折，第一轮投票大家没把他当回事，人数不够，好，但是呢你人家发函了，你必须得走程序啊。好，那我们再投一轮就发现第二轮他是10几个人，有4个人请假，投完是这么一个结果，是吧？大家都大跌眼镜。现在呢他们这个人大常委会的人事主任和他们人大常委会的这些头头们也很紧 紧张。他说现在呢，我们只有一个补救的措施，就是松江分局再提出申请，再上会。他说这是民主表决的结果，我们也没办法，而且是无记名投票，你也不能去追究什么，我也不好问什么， 你也不好问是谁投了反对票， 对 谁投了赞成票。 所以你昨天说你一个感觉是什么？你说这黑谁来着？ 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想，这是在黑公安局呢，还是在黑人民代表大会这个议程制度呢，还是在黑民主呢，投票制度呢，到底在黑谁？ 对，所以可能最后都黑了，是吧？现在问题就在于， 我觉得是两眼一摸黑，大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对对，这确实法律它是有漏洞。 我回去看了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宪法和有关法律赋予人大代表都有一些责权利嘛，对不对？你有责任，你有权利，你也有义务嘛。那这个我看了看这个权利里面好像没有看到有相关法条说你可以免受刑事，就是免，就是你在这个接受刑事追究之前，你要先在这个你这个人民代表大会这个会议上要先通过一下，好像还没有讲这个。而相反，在义务方面呢，第一条就是人大代表要模范的遵守宪法和法律。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大代表这个将近全国将近300多万的这个全国和地方的各级人大代表， 三百多万人 内，应该责无旁贷的模范的遵守宪法和法律，带头宣传和执行法律。那宪法肯定也是法律的一部分了。你这个犯法的话， 宪法是根本大法。 对啊，你这个犯法的话，这个还有这个刑事法嘛，对吧？你犯法了以后，这个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很明白了，你自己都供认不讳了，那还有什么好争议的？跑到你的这个地级所在人大代表去做一个协议通过呢？我不太明白。 这个就是一个冲突的地方。我们先来听听阮教授他给我们怎么指点的哈，他又是怎么样看这个事儿？ 专家， 没错，专家来说说。 从程序上说没有问题啊，就完全符合程序的，因为你要投票，那么每个参加会议的这个人大常委们自己有一票。他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对事实的判断，啊，按照道理他应当是十分慎重的，啊，按照法律按照事实投下这一票。但是最终形成的结果大跌眼镜，啊，就是实际上是无视事实也无视法律，啊，做了一个与法律相悖的这么一个投票的结论，啊，这个本身也暴露了什么问题。我觉得可能还是人大代表的这个素质问题，啊，他们心目当中到底有没有法律，还是完全是基于个人的情感来投下的这一票。 就是说法律界有没有过讨论哈？就像人大代表这种所谓的特权，是不是在操作当中他就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有没有可能进行一些修改或者修补呢？ 给人大代表，就是我前面讲了，给议员啊，我还是用议员比较好。给议员以一定的法律上的保障，我觉得呢，这是世界的通例，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在我们国家，碰到这次这个案子，我觉得对我们，未来这个修改完善法律，还是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的。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大的这个组成人员远比西方的那个议会要庞大的多。因为我们是人大代表，你看全国人大代表有3000多，啊，人家那个国家一级的议会也不过是几百个人，那么这就是。相对来说，我们出这样的一个几率要比人家高，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其实法学界一直有专家在提，就是要缩小人大代表的规模，这是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异。西方国家的这个议员们，他都是专职的。他一旦当选了议员，他就不能干别的事情了，他就是专职的在选区当中有他一个办公室，那么国家给他配这个助理，他整天在那办公，选民呢都去有任何困难什么的都去找他反映。而我们这里的人大代表 基本上都是兼职的啊，当老板的继续当老板，当官员的继续当官员。那么他在非履行职务期间，完全有可能因为他自己的行为而触犯法律。所以这样子呢，就远比西方国家的那些议员们，就是涉及到的要你人大这个权力机关投票表决是不是同意逮捕他，这个几率呢要远高得多。 嗯， 所以另外一个改革的方向就是要这个人大代表的专业化、专门化，就不能再让他干别的事情了。这样子本身也是政治权力和你自己的什么经商啊等等啊混同在一起，无法保证你这个公权力的行使是公正的， 嗯， 而不是为私利的。 嗯，明白。就是现在已经到这个份儿上了是吧，投票说不予逮捕，那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办法吗？ 哎，这个就是目前法律上啊确实也没有规定啊，这个当时在立法的时候，大家可能立法机关都认为你既然明摆着这个事实证据材料拿来了，还不相信人大常委们投票的时候能秉公依法投吗？ 嗯， 但是这次这个案件确实给我们一个新的这个认识，哎，很多代表他就没有秉公依法投，那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个有什么这个补救的措施。 嗯 啊，但是我讲了，目前没有法律没有规定什么补救措施，所以呢，网上有一种说法，说是不是你可以再次启动，这个法律也没规定明确。 哦， 是不是啊？是不是你那个提请批准逮捕的那个机关啊？你把这个材料投到上一级的那个人大机关去，然后由上一级人大机关通过什么样的一种程序啊，或者是责令下级再次启动那个批准程序来投一次票，或者是直接由上一级人大的这个机关来进行，总之是都没有啊。虽然这个网上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建议，但是法律确实没有规定啊有什么补救措施，这就是目前一个法律的现实，就是这样。 嗯，好，我看到呢这个事儿哈，记者有多方的去追访。那其实阮教授他还告诉我，他根本就是一个宪法性的问题。你说，刑法、刑事诉讼法，它也是从这个宪法而来的。 嗯， 而且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规定呢？它其实就是学习了西方的这个做法。 嗯， 因为西方的宪法和刑法里面都有类似的这个规定，就是你议员在开会期间，你的有些言论啊，你的一些行为要是不受这个刑事追究。就是说你可以大胆的去行使你代表选民的这样一个权利，但是放在中国呢，他说就显得走得更远了。 嗯， 因为西方的大多数就说你的议会期间就开会的时候你才享有这个权利， 嗯， 但是你不开会闭 会 你休会的时候， 嗯， 你就不是的。但是中国你看现在不是开会期吧，他都照样他是有这样的权利享受的。所以你看后来补救都发现没法补救，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你在列这些条款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拍拍脑袋想当然， 嗯， 是吧？你没有想到千千万万种情况，觉得这怎么可能，这犯罪事实这么证据确凿，比如说你要去逮捕个什么徐才厚啊，什么什么刘志军啊，这些你要是拿到人大常委会说我要逮捕他，是吧？大家没人敢说不吧， 嗯， 是吧？但是这种时候越基层的他可能变数可能会更大，是不是？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我昨天在跟一个这个法律方面的朋友讨论，他说是不是由于各个管辖权的问题。 嗯， 就是你今天如果是上海这个警方代表逮捕了一个上海的这个人大常委会的这个代表，那么你就在上海去提请申请报告然后投票，或者是说你逮捕的是一个全国人民代表的代表，就是你就到全国人大会去，但是你为什么一个上海的警方你要遵守，就是你要保护一个在福建的人大代表的权利呢？ 嗯， 对， 我倒觉得刚才那个律师说的走得很远有一点讽刺的意味在里面、嗯、人家那个就是为了保障是让他们畅所欲言提出有必要的一些建议在他公职期间、 嗯、 但是如果你私人的时间非常的多，就是一个你这样的一种权利不是一种保障而变成了一种保护， 嗯， 成为了一种保护伞，那这个不就本末倒置了吗？ 这个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像我们这些员工在平时度假的时候，你要是摔点出了点什么茬子，公司是不管你的，因为你不是因公嘛、 嗯、 对不对、 嗯、 那同样的你这个人大代表也不是因为因公酒驾嘛。 嗯，我看到中国宪法学的一位也可以说是大师级的人物了，是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的副会长焦洪昌教授呢，他说呢，人大常委会呢应该对其不予许可的决定做出解释，他们做决定呢肯定是有依据，而且呢既然表示他们都是按照法律办事，那么就应该说明他们依据的是哪些法律条款、 嗯、 否则你就难有说服力嘛、 嗯、 尽管说是无记名投票、 嗯、 但是你这明显是违背法律原意的，你睁着眼睛说瞎话这怎么行呢？ 我觉得就是关于提案也是的，你像这个如果我们就什么都言必称美国的话，那美国的话也并不是说阿猫阿狗提一个什么案就马上投票的，你也要经过提案有一个程序，完了以后这个提案值得投票才会去投票、 嗯、 那这样一个提案值不值得投票，应不应该进入投票程序呢？这之前也应该讨论，比如说像这样一个事实俱在的案件来了以后根本不需要投票，就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就批准了 但这个也可能标准是有问题，什么叫做明摆着的事实、 嗯、就是你触犯了刑法的、 嗯、 就是你触犯了刑法，比如说你今天只是一个酒驾，他要是杀人呢、 嗯、 对不对，是触犯刑法，而且公安机关已经做出了这个判决，做出了一个鉴定，然后本人也供认符合的事实，他首先就应该自动豁免，就免除他的人民调查的这个身份、 嗯、 然后剩下的一切都好说、 嗯、 就好像刚才燕宁说杨乃武的话，先把他的举人给他扒了、 嗯、 剩下的就可以就好办了嘛、 嗯、 对不对？ 还有一个我觉得他们那个表决啊，就是自己周围的一些同事表决，我这个觉得很容易不通过，因为他们也会设身处地的想，哎，下来 是我怎么办， 对呀、啊、那你 保护他就保护我。 好像在美国的话、啊、如果你一个议员涉案的话，你首先你的议员身份就停止了、 嗯、 如果你一旦定罪的话，你的议员身份就被免除了。 嗯嗯，现在就是说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嗯、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讨论的。你比如说真的是利益的话，他可能你因为他这一票，他这一个小的动作，你后面牵涉其实是很多含义的，是吧？虽然是无记名，但是你想也就十几个人，大家知根知底又是小地方、 嗯、 是吧，你都能想得到，说不定他是有过节的、 嗯、 甚至一张选票大家会猜，哎，他是投了这个赞成，他是投了反对、 嗯、 这说不定背后还有更多这个利益往来，尤其是基层的人大代表，因为据我的了解、 嗯、 我们老家那边似乎就是也没那么的简单、 嗯、 尽管是人大代表，你看起来好像在一个小地方是一个芝麻小官一样，但不是，他背后牵涉的还有种种的利益的纠葛，这些你都是值得去挖掘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你在行使你人大代表这个权利的时候，你不能低于老百姓一般的这种常识吧和判断吧，是吧、 嗯、 你这太让人大跌眼镜。你看刚才阮律师他第一个想到的是素质问题、 嗯、 就说这帮人的法律意识淡漠到连一般老百姓他都不如、 嗯、 那他怎么可能坐到那个人大代表的位子上呢、 嗯、 这个我想不通。 既然人大代表是人大选、嗯、就是人民选出来的，就应该大家来投票、 嗯、 他们村的村子就选他那个人来投票你该不该听、啊、 现在据说最黑的就是村委会的选举。 哦，是的、嗯、那个越远的地方越是管不到。 但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新的现象，就刚才讲这是里程碑，我觉得这一个新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 嗯、 就是我们以前比如说反对腐败也好，还是要求改革也好，我们往往有是落实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比如说你抓这个薄熙来，你抓徐太后，你抓这些人的话，我们是打倒了一个人我们就容易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嗯、 但是你现在我们以后可能会经常会碰到这些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一张具体的面孔， 对， 他没有一个具体的明确的靶子，就当权力缺乏一张面孔的时候，你就越难去征服它，越难去纠正它。 嗯， 这时候可能需要我们这个，你对老百姓要普及法律，你对这些基层的官员，你更要去普及他们的这个法律和职责和义务， 嗯、 你才能够逐渐的把这个权力能够更好的去控制起来。 包括我们今天说到这两个案子、嗯、我觉得最可怕的倒不是说是冤还是正义，就是到底这个念兵有没有杀人、 嗯、 而是在于这个不了了之对他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没错， 所以他姐姐说念兵在里面做有形的牢，我在外面做无形的牢。 嗯， 他们的身上一直有这样的枷锁存在。 嗯， 因为不仅是公众的理念也好，包括是这个最后公安局的一个判决也好， 是的， 都 是 这样 的。哎，两位总结太好了，就是看上去两个案子似乎离我们 这个距离还比较远哈、嗯。但是你细细想来，就这种背后的做事的方法和逻辑，你觉得很常见、 嗯、 好像你身边很多人他就是抱着这么一个拖着 差不多 或者差不多就行， 或者我以为 拍拍脑袋想当然是吧、嗯、但是实际上它会造成的后果你可能是没有办法估计，说不定哪一天这种事儿后果灾害它就降临到你身上了、 嗯、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三 D 华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圆圆， 明天见，拜拜。